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过了近70天的加紧施工，北京东三环主路大修提前13天实现了主体的完工，车辆的行驶呢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和舒适。而在下一步工程也将会进入收尾的阶段，在此期间，东三环的大修路段依然会在部分的施工时间对于途经的车辆进行导流，夜间车辆呢需要绕行三环的辅路。所有工程计划于10月底前全部完工。而在此次的大修之后，东三环的道路的使用寿命可以保持8年到10年以上。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赤峰市旅游局、9.9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的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9.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于9月15号在北京出发。届时经典9.9主播龙叶将会与自驾车友一同出发。本次活动第一站为内蒙古赤峰市，更多精彩的活动内容请关注经典9.9微信公众号。北京市保障房中心发布了公告，到9月19号的下午5点，怡景名苑公租房项目190套大套型的公租房将面向大兴区保障性住房的轮候家庭，采取网上登记的方式进行配租。再来关注财经方面，历经了最近的一波加速升值之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迎来了明显的调整。9月12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调280基点到6.5277，结束连续了11天的上涨。在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即期汇率呢，也是随之走软，双双逼近了6.55的关口。 对遗忘的感触

懒乱去。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北京市朝阳区市政市容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双桥路的疏堵工程将会于今年的年内完工，并且实现通车。与双桥路平行的双桥东路也将于年底通车。那通过升级改造之后的双桥路和双桥东路呢，将由双向二车道拓宽至双向四车道，道路由16米宽增肥到40多米宽，可以有效地缓解车辆拥堵的现状。双桥地区的两大堵点将会得到全面的改善。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继续来关注一条社会方面的消息。最近一名女大学生乘地铁时呢，因为低血糖发作晕倒了，她的手机被一位围观的大妈顺走。根据武汉市公安局轨道交通分局官方微博的消息，现在呢此案已经告破，偷走手机的大妈被治安拘留7天。聊天时经常使用的小表情最近成为了很多网友的槽点，因为酷的表情带有吸烟的元素。那在接到了网友的建议之后，微博也将他们自带的表情包当中代号为酷的吸烟表情逐步的下线。吸烟的表情在微博的 PC 端以及手机的客户端呢成为了历史。那北京市的控烟协会也表示对这一举措非常欢迎。影视方面的消息，好莱坞特效大片《星球崛起》系列的最终章《星球崛起3终极大战》将会在9月15号，也就是今天上映。 IMAX 公司在9月13号已经在上海举办了影片的提前观影会，现场让粉丝提前感受了《星球》系列三部曲当中场面最恢宏的一部战争史诗所带来的视觉震撼。 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

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再耗下去都天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吧，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真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塞哟那啦，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 您现在继续锁定到的依然是经典九六九五十九周，周五下午的16点，那距离下班，距离周末又变得更近一步了。每次一到周五呢，大家下班都特别的准时。那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走起的约会，有没有想要冲过去的饭局，有想见的人、想看的电影和想逛的街呢？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也会控制不住自己想要起飞的心情，这种状态应该也算得上是生活里一种很幸福的状态吧。那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能够贴近我们现在心情的歌，来自莫文蔚 I Say。 Baby, what's come over you, the queen is true.

FM 九六九连接经典五周年，九月五周年台庆月系列活动明谢单位乐车帮，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三亿车主养车标配，中国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乐车帮 APP。 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活动呢，将会于9月15号从北京出发。那本次活动的第一站是内蒙古的赤峰市，届时经典九六九的主播龙叶也将会带领着自驾车友一同去感受内蒙最美的草原天幕和那达慕。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赤峰市旅游局和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想要了解更多的精彩活动内容，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